又是我大肥，今日呢是12月11号。咁呢就距离呢个圣诞呢就仲有两个礼拜。咁啱啱去完珠海中山嗰边，即是星期日啦。咁视察下有啲事啦，咁了解下港珠澳大桥嘅出入口嗰啲。因为呢有啲网友可能你唔系所有嘅节目都听，咁讲几句啦，阻住大家啦。就有啲网友揾我，就想呢就有冇办法办到啲港珠澳嘅中港车牌私家车嘅。咁呢我呢就去睇下啦，顺便就问个朋友咁了解一下。咁呢有两个部分嘅，一系呢就係俾钱慢慢做，三个月到做到个牌。一系呢就直头买公司，即系好似而家我哋中港车牌咁啦，买公司。咁但原来相当升得相当快，由30万13000个底庄，咁由30万几个礼拜内升到50人仔，跟住而家话60啦，今朝早听真係犀利。咁但係呢就有几个网友就联络咗我嘅，尤其几个啦，几个啦。咁我都话啦，如果有兴趣嘅，咁我就集埋你哋啦，咁去返大陆搵返间内城单位搞啦。因为我呢个老友 hold 咗百几个指标。咁啊睇下成唔成囉，当投资又好，当租车又好，因为始终真係搵食嘅个牌都系。其实有几多人真係有用啦，起码我冇用。咁但係就即係等于大陆啲车牌咁，皇岗口岸今年上年嗰阵时呢有啲人叫我搞，咁话咗俾佢听几多钱几多钱，咁卒之呢就只有輝仔买咗，咁嗰陣时180几啦，咁而家时隔一年深圳湾都去到160000囉人民币，咁另外皇岗口岸呢要揸住200000人民币先买到。哇呢、這个极离谱啊，一年多几十万啊，仲係买唔到位。哇、啊、所以因为呢个港珠澳嗰度呢又联络返个老友啦，咁因为佢专门人做牌。咁仲有一样嘢，借个呢条小时间啦，就讲一讲啦，就係、是、呢我呢就招请泥头车司机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呢就联络我哋啊，正常嚟讲一个月真正开25日工，有底薪，有强积金，有劳保，20000多元，一个礼拜一个星期有一晚开嘢，开嘢就做四个钟，咁大概呢就係700元至800元之间，咁加埋呢三皮嘢到。如果有人係想啊转行，因为呢个中港车嘛，啊加入泥头车行业呢可以联络我嘅，咁留言俾我啦，咁有兴趣，因为已经有个司机联络咗我㗎啦，我叫教咗佢点样攞平安卡同埋工人注册证。讲到呢一度啦，啊唔好锁咗大家时间，就做20分钟啫。咁呢就讲一讲啦，逐呢个中港车啦，因为上次呢就讲走私胎。其实风险好高啊。点解而家冇走私胎呢吓、啊、因为一架拖头孭16条胎过关，是全身过去返到嚟全部装嗰啲垃圾胎，只要佢唔穿嘅话，冇纹又好，光头胎又好，就返过嚟香港。喺06年07年嗰陣时呢，因为呢中港车开始淡，盐田车开始无声，呢啲都系种种原因啦。咁呢就变咗好多人呢就带胎为生。咁啊，年入300万，有啲人话系咪坚噶？咁你自己数得出嘅，一日做三只柜，每一只柜执1600，三只柜就4800，未计嗰三只柜可能一只系空架啦，另外嗰两只柜系有载货嘅。咁如果你要载货计啦，咁你唔好多啦，即系除翻油，除翻晒成。是咪啊，執返1000元。除埋皮头费喺嗰度㗎喇，两日2000。咁加埋6800元。6800元一日乘以唔好30日啦，冇可能30日㗎。啊当你25日啦，係咪啊，几多钱个月。跟住乘12。 仲未计九不九啊，啊，仲有啲crack crack 啦咁。咁但系因为咧啲司机实在太搏命啦，啲所谓香港啊，香港人啊，有啲人闹喂大陆人做嘢不择手段。咁我唔系指责呢啲师兄，但系搵钱搵到咁样嘅时候，即系走为走擦边球啦。当时咧一几个月之内咧，喺香港咧发生咗，喺落马洲附近发生咗好多嘅交通意外，都系因为啲车系光头胎，或者根本上有啲胎直头行行下爆咗顶唔顺，而造成嘅交通意外，曾经有几单系死咗人。只有香港嘅，当然唔系大陆啦，所有嘅香港嘅交警呢，喺高空回旋处，即係落马洲上高呢，不停喺度拦截，见一架拉一架，见一架拉一架，危险驾驶又有，拉咗架车跟住真係食草又有，乜都有啦。咁而你亦都可以睇下㗎，所谓嘅滤水厂啦，即係沙田滤水厂啦，喺沙田第一城隔离有个滤水厂，你哋每一次过嗰条天桥呢，狮山隧道呢入大埔嗰条天桥呢，去到呢个位呢，你望落下低呢系一个空地嚟，空地停车场。其实政府嘅嗰个停车场我专爱嚟扣车嘅。扣一啲走私车辆，中港嘅走私车辆，走油、走烟仔、走剩。你见到啲车摆到烂，系咁日晒雨淋摆到烂。咁当时呢啲车都系，但系因为佢哋成本平，点解呢？买个拖头啊，几皮嘢，即系咧行得喐就得噶啦，千几行得喐就得噶啦啊！因为佢哋都预咗衰嘅，跟住咧就加条架，咁条架买条二手嘅，十年八年加两三皮，吓、啊、两皮零嘢，咁加头十皮嘢搞掂，系嘛？做一个月翻嚟啦，啊！咁样嚟搏，咁但係呢拉得咁紧要之后呢，咁呢就死直咗，而亦都冇咁多 order， 空车过关不停咁往司机补，咁空印系唔得。咁呢开始熄微啦，咁而家基本上都变返两条啦。咁但係呢近期你呢几年呢又冒升咗一个大油。因为呢香港自从03年之后，香港呢好多嘅货车呢搵唔到食。咁呢就董建华呢就叫会员油，就所有嘅香港嘅油呢，只要你唔系俾现金，俾现金啊，咁呢就可以呢就申请张绿卡同油公司，咁呢就直头去攞油出嚟入。咁呢因为呢就冇咗个税，亦都冇油站嘅钱，咁呢个价钱平好多。以前呢就靠大陆走油落嚟香港，而家就调翻转，即系汽油唔计啊，即系所谓叫做九七啦，嗰啲九八嗰啲唔计，即系电油、油渣、柴油好多就靠香港车上翻去，因为个差额油好平，咁咧就衍生咗好多叫大油缸。点为之大油缸呢？日本车就冇。咁呢就点大油缸呢？因为呢海关有条法例，你加个油缸呢就唔得㗎。咁呢就啲人呢就情愿转新车。转新车呢就全部1500升缸。1500升，哇真係揸到上北京得啦。咁啊啲大油缸，咁啊尤其 Scania 啦、雞乸啦，你可以睇下早几年啦，你睇下周街啊，所有嘅拖头啊、货车啊，全部都係 Scania 嘅。啊，英文唔好啊，唔好话可能我读错啦，鸡乸啦，讲中文。咁啊，主要都系啦，一日走三转，一油缸啊，1500升，留翻200升自己行，每一次摆低300升，乘以1蚊啫，咪摆低1200升，乘以1蚊，1200蚊，一日就走三转，一年嗰架拖头过100万。赚咗㗎啦，卖咗佢你都唔输㗎，因为旧铁都值钱㗎嘛，100几万买架车返嚟，到时都可能买返80-90万㗎嘛，係咪呀？ 赚咗洗费，赚埋公车钱，啲司机又迎接另外一个新高峰，搵好多钱。咁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当时嘅光头胎就香港嚟咁，走私有就大陆海关嚟噶。因为咧，每一架车都有个重量，你过关系注册咗嘅，你重量只要相差超乎你嘅车嘅正负值3% 啫，就埋位噶啦，查车。咁同埋咧，佢哋因为咧，亦都好多嘅叫做而家啦，叫做摄像头啦，睇到你边度放油啦，咁啊拉得好紧要。佢拉你咧，最主要就系唔理你，唔理你。大陆最中意就系唔理你，扣咗你架车，怀疑你走私柴油都好啦，佢就先摆咗喺个停车场度，扣咗架车，扣半年都唔处理，扣8个月都唔处理。你蚀牌头费，蚀公车，你都顶唔顺。咁但系开头咧，开始风险高，啲车主司机咧就仲简单。以前就买 Scania， 到早两年开始咧就全部买东风啊，买重汽。嗰啲车真系送都冇人要，唔系底位嘅。到今时今日，我都话俾你听，做泥头车本身就有多人买咗。东风同重汽，4担30吨就买重汽，买东风5担出咗几架噶啦，一只不过话半年唔够主阵断咗。当时有一个行家叫我一人架分买一架自动波，咁咧就重汽车厂咧就邀请我哋咧就再去佢哋长春间车厂睇啊，睇啲5担38吨车。但系咧，咁啊好彩啦，咁后屘谂谂下，情愿买个日本二手车都唔买重汽啦吓，啊，即系觉得唔系话中国嘢唔得，而系未到，过多几年我唔知道，但系真系未到，咁我放弃咗。咁而呢个行家另外同埋就搵咗另外一个行家夹，就一架就买咗个自动波，一架就冇，就5担落地香港半年，条主阵裂咗系断，而近期。买咗重汽4担嘅，我亦都有睇过，咁有多斗厂推介啦，咁睇过，咁我都话啦，上个车头嘈，上斜路啊，睇住个热度飙升，咁佢话呢啲车系咁啊，咁我话同日本车嘅距离争10万蚊到，咁我都情愿真系买个日本车，如果买个二手车，平再平啲。咁冇咩必要，但係佢哋嘅零件因为佢大陆做嘅零件平就吸引啲囉。咁我知道呢近期好多香港嘅行家都买。咁但係呢就讲返言归正传啦。咁因为呢100几万买架 Scania 呢贵风，即係变咗个风险高，其实大家都计数嘅啫。就衍生咗好多人呢就买重汽啊，买东风拖头做中港车。呢啲就係引入咗大陆车落香港嘅一个契机嚟嘅。亦都係千五星光。但係呢而家大陆海关揸得好严。香港又吹你唔涨。大陆揸得好严。变咗呢基本上呢而家走私柴油呢都完㗎。有啲人话做节目，喂屌你左人搵石踢爆人。哎，讲緊以前啫，明日黄花，只不过话真係要讲嘅。咁做节目我都话啦，我哋讲真话，讲我哋相信嗰套囉。係咪呀？係真係呢件事。咁有冇另外一个高峰呢？香港司机呢我唔知道。但係30000架得返4000。而家好多仲系要靠大陆司机先运作维生维持到嘅，咁你就要谂下究竟系点样咯？而走私柴油，有啲司机好叻噶，有啲老细好叻，佢又租咗笪地方，租个停车场，咁啊自己打个石屎台，咁咧就自己做卸货，做卸货之余咧就隔篱有部摆部油车，咁啊因为咧就系入自己油啫，咁咧我识得个有个人，佢系买咗14部 拖头，佢本身做中央文书，把心一横，咁就唔好开名啦。买咗个14架全新嘅鸡乸拖头，咁就叫啲大陆司机，逢系咧就对半，除咗你运嘅运货拆账之外咧，所搵嘅油钱全部对半。咁你啦，咁佢咧就悭翻人工，点为之悭翻人工咧？就系咧冇人同你入油嘅，咁咧就靠个司机入油，自己入埋油，咁啊有个标啦，即系个数字标啦，睇你入咗几多升啦。咁咧个师傅相当聪明啊，即系我个老友相当聪明啦。喂，你明明啊入咗1300升，你开1200升，喂食100升价好犀利，几蚊一升啊，咁就食几百噶咯，一走两三转啊，到时唔知边个咁多车埋嚟。咁佢又悭翻请个人，因为请个入油油仔都皮零两皮嘢啦，系嘛？揸出揸入，咁佢净系要个油缸，咁啊同人哋订油嚟，咁啊叫人哋交油，过晒落个油缸度，跟住啲司机自己嚟。佢唯一嘅方法好简单啫，佢就教咗个摄像头，就联络咗个写字楼嘅电脑，咁咧就喺个摄像头咧对住嗰个油标，咁咧每一次咧个司机埋到嚟咧。就入油标，跟住入油，跟住睇住个油标喐，跟住咧佢咧就个司机咧就喺度签翻张飞，自己攞本油飞，保签翻油飞，跟住咧就对住个摄像头，啊，同个标对啱签翻个名摆低，以确保所有嘅司机都出唔到蛊惑。呢、這个老细相当聪明，佢做咗年半啫，14架拖头全部卖晒，咁啊套翻1000多万。因为车值钱㗎嘛，假都唔要，套返1000多万。二最紧要就係上会囉，即係上到会。因为佢全部供㗎嘛，係咪，实际攞嘅资金係好低嘅啫。每一次一缸油入去上到大陆卖都係收现金。连埋赚车赚油，只不过用咗年半时间。我识呢个老细执咗3000多万连埋车，而家冇做啦，直头系。所以话香港人系咪聪明呢？我唔敢讲，但系切切实实就系又走差又走胎，跟住走油。好多所谓做上货啊、做走私嘅嘢，就系将两地。所有嘅差距嘅差异，利用中港车发挥到尽，然后赚呢个差额。甚至早轮啊、黄金啊、落嚟啊、香港啊，吓、啊、走私黄金啊，咁啊最近啱啱拉到啦几百万啦、啊咁我亦都咧喺下次啦，下次节目咧，我讲啦点样走私白银。我亲身帮一间布吉公司做白银打冷，做喺四会有间铝厂啊，铝定厂做打冷，早来做去得个车货，兜圈所谓叫做打冷货啊，保税区更加点啦，保税区衰衰地啦，咁咧就我都识啲人嘅，譬如好似保税区稍微出名啲啦，有间公司叫做开得名啊，开得名啊。就叫宏鹏发啦，咁有70多架车，咁大陆人大陆公司嚟嘅，咁做得最大㗎啦，喺福田保税区。咁呢我都同佢啲附属公司我都打过工，即係曾经揸过佢车啦，喺07年。咁都有啲关系啦。咁呢就听呢个节目呢係最主要係讲香港人啊，点样利用两地嘅差异搵钱？香港人由最巅峰搵到嘅大钱，跟住到没落到成，我亦都亲身见过有个香港人喺而家讲系20多年前，用咗1年时间搵咗10多亿，系自己亲眼睇到，亦都识嘅。而呢个人好巴闭，7个二奶。7条女啦，未计慢慢滚啦，啊，开间文书公司，所以咧，中港车、中港物流，我哋好多古仔 听， 好多好多故仔讲。咁啦，如果想见搵份转行啊，搵份泥头车揸，咁未来十年香港泥头车都 OK 嘅。咁咧可以联络我啦。咁另外咧，如果想做中港车牌，啊唔好话两年后有回报啦，啊买个骨灰庵翻嚟我哋摆嘅，啊梗系等升嘅，唔贵嘅，可以谂个港珠澳牌噶，因为3000个，即系 Bitcoin 一样咯。咁但系咧，我都系一次过啦，吓、啊，因为横掂都做，咁样有人想系真正做啊，唔好话你谂下，跟住又走嚟咧食饭饮茶，跟住咧了解咗之后咧，跟住又冇件事咧，咁我真系唔得。有两样途径嘅，第一现买现卖，买间公司买个指标；第二就做一个牌，咁诶。我同對方呢，即係我老友啦，hold 位 hold 到今個月嘅24號，因為人哋都搵食嘅，即係叫做俾面然有啲關係啦，聖誕節前夕啦，啊，因為佢聖誕節，佢都聖誕節啦，竟然啊，我呢個大陸朋友咁啊，因為呢佢手頭上呢其實都可以得7788啦，因為香港人最叻就真係炒。講到呢度，拜拜。